北京时间的晚上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哎，就是我手上的这块小板板，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了。 哎，没错啊。同时呢，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是， 又是一个周六的夜晚， Saturday night， Saturday night， 我怕你一会儿嘲笑我。 今天很嘉宾哦。 对， 今天 你这个样子很嘉宾哦。Saturday night， 我觉得 哎，我一听咱们这个电乐，我就忍不住想要摇摆。 我觉得你刚刚的梗，嘉宾应该没有听懂。 哎，懂得了，大家都是我们俩是一派的，我觉得。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要提醒一下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车主朋友们啊，一定要小心开车，外面的雨呢还没有停， 没错， 啊，这个道路还是比较湿滑的。您在， 而且今天有点冷哦。 哎，没错啊，一定要多加衣服。您在开车听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同时呢，也可以摇摆起来。如果您没在开车的话呢，那就一定要打开手机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再说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关爱青年计划。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公众号，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啦。好的，那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比我们俩还要先的两位同学。 哎，说的好像你好像很先一样。 啊，难道不是吗？难道没有吗？难道没有吗？ 难道还是吗？ 难道不是吗？ 现在都是蛋蛋后的天下。 蛋蛋后是什么？ 00后。你看你这个梗都不知道，你好意思说自己是鲜肉。好，那我们今天是来了两个小鲜肉。 哎，我的天哪，我真的是啊。嗯，既然啊已经成为蛋蛋后的天下了，那就接下来让我们见识一下我们今天来的两位小鲜肉。来，欢迎我们的蛋蛋一号。哎，这个名字打反了。蛋蛋一号孙庆坤，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孙庆坤，我就是传说中的蛋蛋后。没错，我是00年出生的，虽然看起来我也不是很仙，但是啊，还是年龄 看起来就已经很仙了。 你看他有嘲讽和挑衅的意思。哎，但是年龄摆在那儿。 不敢不敢。 What can I say? How to do? I have no words. 真是有文化的 诗歌的英语真的非常的棒。 对啊， Saturday night， Saturday night 啊。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蛋蛋二号王若凡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若凡，我是差一点成为蛋蛋后的，我是99年的。 也够扎心了。 基本上跟这个00后都差不多了啊。 对， 我还记得当时啊，这个80后说90后的时候，然后90后这一波现在基本上已经这个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了。就是最早的那波90后基本上已经步入这个年纪了，然后像我这波在中间的90后和你这波在下边的90后呢，这个慢慢的也快走上这条路了。 这18年是，就是我觉得对90后是非常残忍的一年。 嗯， 我们所有人都脱离了未成年人这个坎儿。 未成年人 扎心吗？ 太扎心， 好遥远的事情，是不是未成年人这个坎儿？ 唉，但是呢，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标题很有意思。 对啊， 豪放派加小仙女， 到底谁是豪放派， 谁 是 小仙 女 呢？ 啊，各位不要单独通过我们的画面来进行分析啊，一会儿听听二位的歌声，哎，咱们再来做最后的选择啊。这个，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来听听两位蛋蛋后的歌声到底有多么的新鲜吧。那第一首歌曲 是一号还是二号呢？ 第一首歌曲的曲名啊叫做心如刀割。您二位蛋蛋一还是蛋蛋二？ 蛋蛋真正的蛋蛋来 啊。好嘞，真正的蛋蛋， 真的蛋蛋来。我们来可以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想一想，他到底是豪放派还是我们今天标题的另一个小仙女呢？ 没错，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蛋蛋一号，心如刀割。 我

原唱刻到了今天的伴奏词， 谢谢。我就是原唱，我是张学友。 好，把他的麦拉掉，出去，现在，立即，马上。 但是我还蛮震惊的。 但我真的是很震惊，我不知道你们俩刚刚有没有看到他一开嗓时候我的表情。真的，我这个人虽然有的时候啊是略带演技的，因为这个 略带演技，要商业互捧， 都是戏剧， 对，毕竟要商业互捧嘛。但是今天他确实一开嗓的时候啊，我真的就是惊艳全场，就是有被他的声音所吓到。 谢谢谢谢谢谢。 对，而且 你知道我 是为什么这么大 惊艳吗？ 嗯， 我其实跟他认识很久， 哎， 从小，哎，我从小就认识他， 认识 对他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认识他，真的是这样。我知道他唱歌很好听，但是因为 不知道这么好听， 因为我还蛮算了解他的，我没有想到他可以把一个歌唱得这么有感情，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他在我眼里是那种没有长大的小孩，真的，在我眼里真的是这样。然后没有想到他可以把这首张学友的歌唱得那么有味道， 所以淡淡后的天下也要来了。 因为张学友的歌，就很多人就评价这个年少不懂张学友。 你说的那个不是李宗盛吗？ 听曲已是曲中人是吗？啊，可能是每一个唱情歌的人都会这么说吗？ 歌手都是这样的， 都是有故事的歌，不管是张学友还是李宗盛吧。因为他们在早些年间唱的都是情歌，而且他们火的那个年代，可能我们还是小孩， 我都还没有出生呢。谢谢。 你难受吗？我就问你难受吗？干嘛非得说这种关于时代感的事情？ 但是他们俩今天选的歌基本上都是有时代感的歌，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 可能故意来气你，对，可能故意来气 你。你就比如说张学友，我觉得我听歌的就是我所听的那些歌，比如像张学友啊、刘德华呀、李宗盛啊， 你所听的那些歌 就是都基本上属于是我爸爸那个年纪他们所喜欢的流行歌曲。 没错。 然后我真的没想到就是淡淡后居然还喜欢这些经典的歌曲， 要么说是经典嘛。 其实淡淡后也有一颗六零后的心。 还有 哎，你知道我甚至都在考虑，就他，我听他唱完歌之后，我甚至都在想，他是不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孙庆坤？他是不是有隐瞒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他自己偷偷经历了很多故事，让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声音很厚重，难道是跟你今天声带这个浮肿有关系吗？ 这秘密也没说出来。 很沧桑，很有味道。哎，没想到哎， 就不像是一个这个年龄该有的那种沧桑感和厚重 感。就不得不感慨，老了， 老了， 老了，真的是老了。 对呀。不知道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青年广播之前有一句这个频道宣传语，就是说这个不管你的年龄是多少，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啊，不管你的年龄是多少，因为联合国对于这个青年的定义呢是18岁到30岁，就算你超过了30岁，只要我们时刻保持着一颗青春的心，我们还是青年。 所以说左哥一直都有这个心，是不是？ 哎，没错，我一直保持着一颗6岁的心，我告诉你。 所以嘛，才能这么蠢。 啊 啊！你说， What? 成年人能办得出来这事儿，能长这脑子吗？ 天哪，跟你做节目简直就是这一件拉低智商的事儿。 哎，你不觉得我在你旁边你也拉低颜值吗？ 啊，我不跟你说话了啊！我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个孙，哎，这个人看起来很眼熟哎。说每次广播都有视频吗？确实啊，我们是这个全国首家电台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操作。 哎，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年纪了。对了，说对了， 没说错是吧？ 没说错。 对，各位可以通过视频来观看到我们 的 节目，也可以通过声音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就叫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全国首家。 哎， 就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哎，这个刚刚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孙庆坤，一位淡淡好啊，淡淡一号啊，这个一首非常好听也非常经典的来自于张学友的《心如刀割》。那么接下来旁边的那位小猴子， 豪放派的小猴子， 对，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我觉得让他们唱完这两首歌了之后，让他们两个揭个秘吧，说说他俩怎么个小仙女和小豪放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那 接下来 今天若凡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刘瑞琦的《房间》， 很清新、很文艺的一首歌。我们要弹唱，对不对？ 我们 有伴奏的 首歌，对， 好。 刘瑞琦《房间》来自于王若凡，一起来听。 空间，因为有你的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少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点一月一季 成音频，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起恋爱是什么意思？ 对，一起恋爱什么意思？ 我们宣布我们两个在一起了，好吗？ 哎呀， 我们今天节目不是相亲节目，好不好？ 哎，不对呀，虽然之前来过我们的相亲节目，但是也不能把那个， 这毕竟是一档大型的音乐真人秀嘛。 是是是，还火在博虎秋香是吗？ 对，但当然啊，你确实看刚刚两个人互相去欣赏对方的眼神， 琴瑟和鸣， 知道什么叫做一眼万年吗？ 哇哦，在一起都觉得好贵哦。 对，我真的就是去仔细听两个，虽然说年纪很小，但是他们的歌声都真的很有故事。 没错，就觉得特别的，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准不准确啊，我觉得非常的慵懒。在这慵懒之中呢，对，慵懒，然后在这个慵懒之中呢，我觉得又有跟他年龄不符的性感在里面。 哎，这说的对了。 是吗？就是声音， 这也就是，对，这也就是声音独特的魅力，也就是音乐独特的魅力。不管你的经历，当然说啊，这个经历到了和你的阅历增加之后，肯定会对你的音乐是有这个有长进或者是有改变的。毕竟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这个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 曲中人 不惑年 啊？是吗？ 曲中人 另一个版本， 反正都有吧。哎呀，反正就是听刚刚两位的演唱啊，确实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而且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这个孙说啊，直播间的两位男生好帅，女生好美，谢谢。然后说好喜欢看到你们同框啊，然后这个悠然春天说惊呆了，问有没有专辑为零零后打 call。你们俩有、wow， 你们俩有专辑吗？ 有这个想法。 下一步的事儿， 下一步的事儿。 不急不急，大家不急哦，期待我们的新专辑，谢谢。 你们两个哎，立马带范儿了是不是？没怎么着， 一秒钟起范 儿、 哎。 对。 哎，那你们两个是有没有合唱作品呀、啊？ 还真的有，在我们校园的一个风采之星的大赛当中，我们两个还一起同台演唱了一首歌曲，虽然说中途跑调了，然后但是最后还是有一首比较算是我们的比较拿手的作品吧。 嗯，当时演唱的是什么？ 当时演唱的是一首孙燕姿的遇见。 一会儿可以跟我们 孙燕姿的遇见。 是的。 今天会带给我们吗？ 大家期待一下吧。 啊，这还卖关子了。 期待一下吧， 非常棒啊！ 这还卖关子了， 我按照 学会了， 按照剧本上的写、哎，非常棒啊！ 提前都商量好了。 但是你知道，我其实听歌有个习惯，我会非常就是注重听歌词。我特别喜欢听歌词，这是我个人习惯。我觉得这个女孩就今天真的达到了，让我今天完全不听歌词，然后只听着她自己的声音， 超棒。 真的超棒！什么时候出专辑，请记得给我们两个一张啊！ 哎，你知道我刚才差点说给小姐姐打 call， 后来想，小姐姐，我这不给自己打脸了吗？ 就是小姐姐，给小姐姐打 call， 给零零后打 call。 哎，六岁的左哥， 谢谢你。哎，这个如果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喜欢哪位零零后呢？或者喜欢我们俩这样老帮菜型的啊，这个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你可拉倒吧，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合作伙伴一直播在上面跟我们留言，我们都会看到的。 哎，刚才把问题都抛出来了，这个豪放派和小 豪放派和小仙女儿， 哎，给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刚才我们就简单的说了一下谁叫谁，谁叫谁吗？ 大家好，我是小仙女。 大家好，我就是豪放派王若凡。 哎，大家对自己的定位都挺准确， 对对，很准确。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 为什么会？ 这个因为我们两个平时是很好的关系嘛，然后我们也 是 我就怕你 说的这么暧昧， 我就怕你说成我们两个就是很好的闺蜜嘛。 我们俩平时 今夜大家都是姐妹， 大家都是姐妹，都是兄弟，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 因为我们两个平时真的关系非常好，每天都一起上课啊，一起，因为我们上小课就是 好像又很暧昧， 那个 都坐在一起，我们平时上课就手牵手啊， 咱们把话说清楚，咱们把话说清楚， 开玩笑， 不一定在。 你男朋友会看今天节目吗？他都说了要跟每天 告诉他， 每天跟你手牵手。 这个都这段掐了别播， 直播不行。开玩笑啊，就是那种

公道的话吧。 公道， 嗯， 你不会是要 diss 我吧？我看你这个表情，我很恐慌。 没有，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比一些现在已经出道了的歌手要更有故事，而且声音更好听一点。 哎、你知道最怕是怕什么吗？ 嗯， 就是事后再努力的人， 哎， 不是，事后再努力的人，最怕遇见天赋异禀的人。 哎，这个就厉害了，最怕遇见天赋异禀又事后努力的人。哎， 还长得好看，这有没有道理？ 吓我一跳呢。开玩笑啊，这个我们话说回来，继续聊我们的音乐啊。这个上半段给各位带来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是来自于我们的蛋蛋一号 同学的， 对， 房间 啊、对，房间是王若凡的，然后另外一首是蛋蛋一号的这个心如刀割啊，都是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两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么接下来呢，是一首，也是一首老歌， 也是一首老歌哦。 哎，下面由谁来演唱？ 我还是我先给大家唱吧，但是我要纠正一下，这不是一首老歌， 这不是一首老歌， 这是张惠妹在2017年、 啊，你要唱这首吗？ 对。是唱身后、 哦、 张惠妹在2017年的一首新的专辑啊、连名带姓里面的一首新歌叫身后。这首歌是其实有我一直要给一个人唱，然后他让我给他弹吉他唱，也要让我给他录下来发给他，然后一直因为前一段时间声带嗓子出了一些问题就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给他弹一下。 好，我们一会儿再聊这个故事。所以你是要自弹自唱？ 对，我今天要给大家自弹自唱这首歌。 OK，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蛋蛋一号孙庆坤，身后，一起来听。 我好期待他的故事啊。 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好。 我喜欢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多你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像第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放进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等着另一段新的生活，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开时候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松开后能忍住泪向你告别回首，记得你爱过，你要记得你爱过，记得你曾经走过，记得继续向前走，记得我眼中见过你停留，你的身影一直在我的世界里驻守，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开时候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松开后能拭去泪向你告别回首，呜呼呼耶，别急着答应我，难过的话现在不要说， 呜呼，好好享受安宁的温柔，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开时候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松开后能拭去泪向你告别，回首。谢谢。 身后来自于孙庆坤的吉他弹唱哈、 哦，来自于我们小仙女的， 哎，真的是来自小仙女的，哎，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啊，这个在你刚刚弹吉他的时候，还有你刚在唱歌之前所说的那些话，让我不禁想八卦一下， 哎，挖坑了，挖坑了，挖坑了，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究竟是谁呢？啊， 我觉得， 哎，我们节目也是可以告白的， 好像不太方便。 是可以告白的， 那我就告白一下吧。 真的吗？ 好像 哇， 不， 真的可以吗？ 其实、不太方、 大丈夫要敢做敢当啊！ 不要像小仙女一样。 他其实啊， 学学你旁边的小。 其实他真的不是一个啊、 不是一个女孩子， 是一个女人啊、他是一个啊、是一个大人啊。对，不是同龄人，就是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个人啊、她是个女的啊、但是 跟女， 但是就是我们两个属于啊，好吧，我就说了吧，她是我的老师 啊，伯、哦、乐， 她是我的老师， 音乐老师 啊、我的小课老师 啊、哦， 巧了， 巧了， 巧了， 我的小课 巧了， 哎，那边也有。 对，因为他知道我弹吉他唱歌很好听，但是刚才弹的时候有点紧张，稍微错了一些地方啊，先跟大家说个抱歉。 对，没关系，我没有人听出来。 然后他说他假期里就跟我说我说我会弹吉他，然后他说那你给我录一首吧，我就给他弹了一首，然后他说哇好好听啊，因为我们两个关系也挺好的、然后他就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能这个单独给我弹一下，我说好吧，那我有时间再跟你弹一曲。 哇， 然后但是前一段时间呢我的声音出了问题，他就让我晋升嘛，然后就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弹。其实今天来之前我还跟他说了一声，我说你要不要听一下，我今天会给你弹吉他，然后他说听不听的吧，反正又不是给我一个人弹，你给这么多人弹我就不听了，什么时候你亲自给我弹我再听、 莫名的觉得好甜好温暖。 对，所以我就觉得 本来我是奔着八卦去听的，没想到听到那么一个温情的故事， 露出了温情， 姨母笑是吗？ 对， 姨 母笑， 姨母笑， 孩子长大了。 其实啊，真的我在这里也想挺感谢他的，我觉得我的大学生活有了他也让我非常的充实，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在这里要谢谢他，谢谢你，谢谢我最爱的美美，嗯， 哇， 好，第二位来，现在就借着这机会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之情吧。 我 爱意之情也是可以的。 我是感谢美美吗？是这样，就是其实那个我和孙庆坤同学，我们两个是一个小课组的，我们一样拥有一个非常温柔可爱而且又对我们非常好的老师，我们私下关系也非常好，就一直感觉就是从小学以来这么多年头一次碰见这么好的一个老师，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掏心掏肺的，就是真的他对我们那么好， 觉得很幸运，是不是？ 真的很 幸 运，真 的 很幸 运， 很幸运， 哎，修了多少福啊。 所以师哥要不要表达一下呢？ 感谢之情， 今天是个谢师会，谢师会。 对，其实我们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反正只要是在学习的时候都会有老师的出现，而老师这个角色他会帮助你去获得一些什么，有可能这个老师是帮你学习到了知识，但是我觉得这位老师他帮我学会了人生上面我应该去得到什么，或者是我应该在后面去走哪条路， 又或者是我在大学生活当中应该去怎么做好一个大学生，在社会里面应该去怎么做好一个社会人。 哇，好难得啊，我要给我们左哥呱唧呱唧，这难得他能正经一次。 正经的你在这儿。 哎，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表达自己爱意和感恩之情都是要唱歌，一会儿我们的若凡，我们小豪放还会给大家唱歌。那左哥表达自己的爱意感恩之情， 我在这主持节目呀， 你不要唱一个吗？ 我在这主持节目呀，怎么了？ 好过。那接下来我们的小豪放， 我没说完呢，哎呀，没说完呢。 我已经不想听你讲话了。 对，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大学里面遇到的老师，还是在高中里面遇到的老师， 哎， 只要这个人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是能帮助你走过一段时间，这个人就一定要是你值得感谢一辈子的。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通过我们电台的声音来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位老师啊，梅梅姐， 不管你学习怎么样吧。 师哥还是梅梅姐的小骄傲的， 骄傲，不管你怎么样的吧。 对，其实告诉你们俩一个秘密，他一直在听节目。 哇哦，真的吗？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句话留到你们俩唱完歌之后再说？ 真的吗？哎，他俩一会儿要紧张了怎么办？一会儿唱歌紧张。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好，我们这个闲话少说啊，这个继续我们的音乐欢乐时光，音乐欢乐时光这种词都出来了， 真是没文化，真可怕！ 哎，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这个刚刚又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吉他弹唱张惠妹的《身后》，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蛋蛋二号王若凡，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来自于梅梅的 Love Story。 梅梅的， 有这个梅梅。 来自于梅梅的 Love Story。 对， 好， 豪放版的，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We were both young when I first saw you. I closed my eyes and a flashback started then and there. On a balcony in summer air. See the lights, see the party, the bargains. See you make your way through the crowd and say hello.Little did I know, that you were Romeo. You were throwing pebbles in my daddy's sister. If I'm Juliet, and I was crying on the staircase, begging you please don't go. And I said, Romeo, take me somewhere we can be alone. I'll be waiting on the to do is right. You be the prince and I'll be the princess. The love story, baby, try say yeah. I gotta tell you waiting, wondering if you were coming around. My face in you was fading when I met you on the outskirts town.I said, Romeo, save me, I've been feeling so alone. I'll keep waiting for you, but you never come. Is this in my head? I don't know what you think. In now, stood around and put on the ring and said, marry me, Juliet, you never have to be alone. I love you and that's all the reason, Lord, I do you that good, big girl, you betcha.谢谢大家，有点紧张，后面有一些弹错了。 哇哦，又是一个没有听出来的弹错， 又是一个没有听出来的弹错哎。Love Story 来自于王若凡的吉他弹唱啊，这个如果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如果觉得刚刚这首歌。刚刚两个人的吉他弹唱啊，真的是多才多艺，有没有发现？ 哎，你们俩今天 battle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两个 PK，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文化呀？天哪，天哪！今天可是有你的老师哎，今天也是有我们的老师。 我跟你讲啊，我的任务呢，就是坐在你旁边，然后凸显出你的美貌、才华、智慧及你的气质。 毕竟我们走的是有六岁， 对，这波 还可以凸显我的年纪，是不是？ 谢谢您了啊！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若凡一直在唱的歌其实比较清新嘛，比较文艺，所以跟我们今天这个豪放有什么关系呢？是你平时性格比较 open 吗？ 对， 我今天好有文化， 今天都是假装的，今天都是假装文艺， 这是假象是吗？ 对，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我们性格中难以磨灭的有一种豪放， 对，其实我刚才 二锅头文化。 他谈之前我 二锅头是北京文化 啊，哎呀尴尬了，二人转文 老雪花文化。 其实他谈之前我就说他、他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泰勒斯威夫特的歌，因为他平时他的东北话就这样，真的很就是 豪 放气质。 那平时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大大咧咧， 对， 比较乐观派的那种， 对，就还是在绝大部分人面前非常的 小家碧玉、 谢谢你捧我， 小鸟依人， 小鸟依人、 对，绝大部分是假装的，那可能 小小的可爱。 就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啊，兄弟相称。 对，哎，那既然正好身边有一个兄弟啊，这个那清坤来给我们讲讲若凡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形象。 哎、若凡真的是一个这个美丽动人，这个貌似天仙，心肠。 我告诉你，不要学我刚才啊，没有用的 啊。其实若凡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觉得。 哎，完，好人卡来了， 好人卡来了。 下一位就是我们不合适。 我们不合适啊， 就真的 原来大家都被拒绝过吗？都被发过好人卡？ 他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大家在一块学习啊，在一块生活，在一块玩耍都很开心，两个人也非常的合得来，就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很 有没有什么他的点让你觉得你俩特别兄弟？就比如说生活中的某个小行为、小习惯。 每次上小课之前，我都会要求他，因为我们宿舍离食堂比较远，然后我又不想早起，然后我就会说给我买个早饭呐、他所以说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每节小课之前他都会给我带早饭吃。 哎、真的是哥们儿， 真的。 那你也真的是小仙女，被你 的 好哥们儿保护着。 会给他带一些这个零食啊、牛奶啊、饼干啊什么的。 是吧？也就一次两次的。 哇，看两个人感情这么好，有点嫉妒，有点羡慕。就祖哥在我旁边，平时还是以 diss 为主，就很少，真的很少夸我。你看他们两个夸两句 diss 两句，哎，你干嘛？ 我今儿天不错呀、 看天，开始看天看地。 哎呀，哪有啊？你看我刚刚都说了，我坐在这的主要目的，你看我每次用很奇怪的英文发音来突出你纯正的这个英语，对吧？啊，用 我 的 Saturday Night， 对，用我的没文化来凸显出你的。 你说 高啊 高啥？好，这个话题过。 好啊， 说不下去，聊不下去， 聊不下去，聊不下去。咱们俩、今儿做完节目就到这儿啊，不行，明天还有一期节目。 关系到这儿了， 等明天节目做完啊，咱们俩就到这儿了啊。 我看咱俩下周碰不见的。 我谢谢您啊，这个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刚有人说啊，喜欢你们四个，然后说真好听，还送出了我们的小礼物，谢谢， 谢谢。 这个时间还剩下8分钟的时间啊，那不然我们就不要卖关子了。哎，既然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已经跟我们说过了，两个人之前在校园歌手比赛当中曾经有过合作， 而且他们还说了有个不错的作品， 哎，是一个不错的作品， 这个豪言都放出去了，是不是？ 对，那所以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豪放派和小仙女儿的这首不错的作品是什么呢？ 哎。揭秘 啊！走了一下神儿，想梅梅去了。没有啊，这首歌是孙燕姿的一首《遇见》，也表白一下我们的遇见，我们和大学老师同学们的遇见。 哇、哦 ！OK， 这首歌曲需要伴奏吗？还是要记得弹唱？ 弹，给大家弹唱。 好。 OK、 啊。 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豪放派和小仙女儿，《遇见》，送给各位，一起来听。 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安排。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 时间海 在爱情里受 伤害。 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哎呦，真的好气哦！ 我简直要被甜死了，受不了了。 谢谢， 真的好气哦！我气两件事情，我刚才想给他们俩录视频，然后发现我手机坏了，这是第一个气。 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好吧？ 就很气，因为我觉得超好听。第二个气就是觉得甜，真的好甜。然后所以因为甜所以气，你猜我为什么气？他俩为什么不是一对儿呢？真的。 人生处处皆相逢， 哎，考虑一下嘛。 哎，哪有你这种人啊， 突然的撮合 都是开玩笑的啊。这歌唱的这么好，而且两个人在大学里边的 关系 纯友谊的关系还特别的好，真的衷心的希望你们两个， 衷心的希望， 衷心的希望，我的天。 接下来要说什么呢？衷心的希望 你们两个珍惜在大学生活里边的这段友谊，这段时光。当你走完大学之后，你会发现，我的天，原来我还有那么傻那么纯真的一面呢。 对， 到时候听节目就知道了。 另一个人就像是你们的镜子，我觉得也像是你们的影子。我觉得在日后两个人聊起来现在的事情和之前的事情，一定是跟现在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没错， 温暖， 没错，特别温暖，特别甜啊！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带给我们 甜甜的淡淡后们， 对，甜甜的淡淡后带给我们这样小清新，带给我们这样已经马上就要离我们远去的大学生活那种纯真的感觉。 别我们的说 话，我行吧？ 对， 我 你很好。 这个人呐，一天要不 diss 我，你就浑身难受， 浑身难受啊！我就 好了。这个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的精彩演唱。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 我是樊雪， 咱明儿见。明儿还有精彩节目呢啊！ 明儿还是我俩， 对，一定要收听和收看啊！好了， 拜拜。 一会儿要收听到的是诚一电台，拜拜。 祝大家晚安。